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1章霍格沃茨的战斗第99集。 哈利一边拼命思索，一边又拐过一个弯，但他在这条新的走廊里没走几步，就听到哗啦一声巨响，左边的窗户突然爆开，他赶紧跳到一边，一个庞然大物从窗户外飞了进来，撞在对面的墙上，紧接着又见一个毛茸茸的大东西从这庞然大物身上挣脱出来，低声吠叫着朝哈利扑来。 海格！ 哈利大吼一声，拼命摆脱猎狗牙牙的殷勤。那个胡子拉碴的庞然大物费力地站了起来。 怎么？哈利，你在这儿，你在这儿！ 海格弯下腰，匆匆抱了一下哈利，几乎勒断了他的肋骨，然后又跑回打碎的窗户前。 好孩子，格罗普！ 他对着窗户上的窟窿喊道：“ 待会儿见，乖孩子！” 在海格身后漆黑的夜色中，哈利看见远处突然射出几道强光，又听见一声古怪的哀痛的尖叫。他低头看了看表，正是午夜，战斗开始了。 天哪，哈利！ 海格喘着气说：“ 这就来了，什么？开战了？ 海格，你从哪来的？” 我们在上面山洞里听见了神秘人的声音， 海格神色严峻地说。 那声音传得真远，是吗？午夜之前你们必须把波特交出来。我就知道你肯定在这儿，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下来丫丫，所以我们就来参战了。我和格洛普还有丫丫，格洛普拖着我和丫丫从森林里突破了学校的边界，我叫他在城堡里把我放下来，结果他就把我从窗口塞了进来，真有他的。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可罗恩和赫敏呢？ 嗨， 哈利说， 可真让你问着了，走吧。 他们一起在走廊上匆匆往前走，牙牙蹦蹦跳跳地跟在旁边。哈利听见四下的走廊里响声砸踏，奔跑声，喊叫声，他透过窗户看见漆黑的场地上闪烁着一道道强光。 我们去哪儿？ 海格气喘吁吁地问，他脚步沉重地跟着哈利，震得地板都在颤抖。 我也不知道， 哈利说着又盲目地拐了个弯。 但罗恩和赫敏肯定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 前面的通道里已经躺着战场上的第一批伤亡者，平时看守教工休息室入口的两个滴水嘴石兽已被从另一扇破窗户射进来的恶咒击中，变得四分五裂，残片在地板上有气无力地蠕动着。哈利从一个与身体分家的脑袋上一跃而过时，他虚弱地呻吟道： 哦，别管我，就让我躺在这儿自生自灭吧。 那张丑陋的石脸使哈利突然想起了谢诺菲留斯家那尊罗伊纳拉文克劳的大理石半身像，带着那个可笑的头饰，接着又想起拉文克劳塔楼里的那尊塑像，白色的全发上带着石头冠冕。跑到通道尽头时，他又想起第三尊石像，一个丑陋的老男巫，哈利亲手给他脑袋上戴了一个旧发套和一个破烂的冠冕。哈利突然打了一个激灵，就像受了火焰威士忌的刺激，差点跌倒在地。他终于知道了，知道魂器在什么地方等着他。汤姆·里德尔一向独来独往，不相信任何人，他是那么傲慢，大概以为他只有他一个人 了解霍格沃茨城堡里隐藏的最深的秘密。邓布利多和弗利维这些模范学生无疑从不涉足那个特殊的场所，然而哈利在校时曾经光顾常人没去过的地方，终于有了一个唯独他和伏地魔知道而邓布利多从未发现的秘密。斯普劳特教授把他从沉思中惊醒，他脚步重重地走了过去，后面跟着纳威和六七个其他同学，都戴着耳套，手里拎着像是大型的盆栽植物。 曼德拉草！ 纳威一边跑一边扭头对哈利喊道， 准备把他们抛出墙去，让他们尝尝滋味。 现在哈利知道该往哪儿去了，他撒腿就跑，海格和牙牙跟在后面。他们经过一幅又一幅肖像，画中人也跟着他们一起跑。那些戴轮状咒领、穿马裤、套铠甲、披斗篷的男女巫师乱纷纷地挤进别人的相框，大声通报着城堡别处的消息。他们跑到这条走廊的尽头时，整个城堡都在颤抖。一只巨大的花瓶突然爆裂，从底座炸碎了。于是哈利知道此刻控制城堡的是另一种魔法，比教师和凤凰社成员的咒语要邪恶得多。 没关系，牙牙，没关系！ 海格大声喊道。可是破碎的瓷片像流线弹一样在空中飞溅，吓得大猎狗惊慌逃窜。海格通通通地跑去追他，留下了哈利一个人。他举着魔杖，稳住脚步，穿过一条条颤抖的通道。一个肖像中人，小个子骑士卡多根爵士，陪在哈利身旁，从一幅肖像冲进另一幅肖像，大声喊着一些鼓励的话，一直跑了整整一条走廊。他的铠甲铿锵作响，那匹肥胖的小矮马小跑着跟在后面。 吹牛大王，混蛋流氓无赖，把他们赶出去！哈利波特，把他们打退！ 哈利快速拐过一个弯，发现弗雷德和一小伙学生，包括李乔丹和汉娜艾伯，站在另一个空底座旁边。那上面的雕像原来掩藏着一个秘密通道。这些人都拿着魔杖，聚在隐蔽的洞口倾听动静。 这个夜晚真过瘾！ 弗雷德喊道。城堡又震颤起来，哈利既兴奋又害怕地冲了过去。他在另一条走廊里奔跑时，到处都是猫头鹰在飞，洛丽斯夫人嘶嘶叫着用爪子去拍打，无疑是想把他们赶回合适的地方。 波特！ 阿布福斯邓布利多挡在了前面的走廊上，手里举着魔杖。 几百个孩子闹纷纷地穿过我的酒吧，波特！ 我知道，我们在疏散。 哈利说。 伏地魔 在进攻，因为他们没有把你交出去，我知道。 阿布福斯说， 我不是聋子，整个霍格莫德村都听见了他的话。难道你们谁都没想到留下几个斯莱特林当人质吗？刚才被安全疏散的就有狮子图的孩子，把他们留在这里岂不更高明一些？ 那也挡不住伏地魔， 哈利说。 而且你哥哥绝不会这么做。 阿布福斯不满地嘟囔着，大步朝另一个方向走远了。你哥哥绝不会这么做。没错，正是这样。哈利一边想一边继续往前跑。邓布利多维护了斯内普那么长时间，他绝不会把学生扣作人质。哈利脚步打滑地拐过最后一个弯，顿时既放心又恼火地喊了起来。他看见他们了，罗恩和赫敏，两人怀里都抱着又大又弯黄乎乎脏兮兮的东西。罗恩胳膊底下还夹着一把扫帚。 你们俩到底上哪儿去了？ 哈利喊道。 你是？ 罗恩说。 你什么？ 哈利说着，在他们面前摇摇晃晃地刹住脚步。 是罗恩，都是罗恩的主意。 赫敏激动地气喘吁吁。 真是绝妙，不是吗？你走了以后，我就对罗恩说，即使找到了另一个魂器，又怎么毁掉它呢？那个金杯还没能毁掉呢。于是他就想起来了，蛇怪。 什么？ 除掉魂器的东西。 罗恩简单地说。哈利的目光落在罗恩和赫敏怀里抱着的那些东西上，才发现是从一个死去的蛇怪头上掰下来的弯曲的巨牙。 你们怎么进去的呢？ 哈利把目光从巨牙挪到罗恩身上问道。 需要说蛇老枪呀。 他说了。 赫敏小声说。 说给他听听，罗恩。 罗恩发出一种难听的窒息般的嘶嘶声。 你打开挂坠盒时就这么说的。 他带点歉意地对哈利说。 我试了几次才说对。不过。 他谦虚地耸了耸肩。 我们总算进去了。 他真神。 赫敏说。 太神了。 所以。 哈利努力跟上他们的思路。 所以 我们又干掉了一个魂器。 罗恩说着，从外衣里掏出赫奇帕奇金杯的残片。 是赫敏赐的，觉得应该由他来，他还没享受过这份乐趣呢。 你太有才了。 哈利喊道。 没什么。 罗恩说，不过看上去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你怎么样？ 他话音未落，他们的头顶上突然响起爆炸声。三人抬头看去，灰尘从天花板上纷纷洒落，接着远处传来一声喊叫。 我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也知道他在哪儿。 哈利快速地说。 他把他藏在了我藏那本旧魔药课本的地方，好多世纪的人都把东西藏在那儿。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找到。走吧。